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元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1979年，在很偶然的情况下，雷德利·斯科特接拍了他导演生涯的第二部作品，这也正是让他扬名世界的代表作《异形》。这部低预算的恐怖片经由雷德利·斯科特的打磨，最终以900万美金的投资换来了全球超过1亿美金的票房。即使在30多年后的今天，《异形》仍然不愧为完美无缺的惊悚经典。2017年6月16日，雷德利·斯科特以80高龄执导的科幻恐怖片《异形契约》在国内上映，这也是第一部《异形》之后这一系列最恐怖的一部作品。而这一部影片仅仅是以《普罗米修斯》为开端的《异形前传》三部曲的第二部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美国科幻恐怖影片《异形契约》。雷德利·斯科特在《异形》中造就了异形的魂，使他从众多的银幕怪兽形象中脱颖而出。影片公映后，全球拿下2.41亿美元的票房，而在中国的票房成绩是3.11亿人民币，差强人意。这部影片于2017年5月19日提前将近一个月在美国上映。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普罗米修斯10年之后，一群新的宇航员乘坐着契约号飞船前往遥远的星系寻找殖民地。他们来到一处看似天堂般的星球，实则是黑暗危险的地狱。在那里，他们见到了普罗米修斯号唯一的幸存者生化人大卫。一场毁灭性的巨大灾难即将到来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雷德利·斯科特执导的这部科幻恐怖影片《异形契约》的精彩故事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2104年，维兰德集团旗下的契约号飞船正在执行远征任务，目的地是去欧瑞加6号行星进行殖民计划。船上搭载着15名船员、2000名殖民者，还有上千个胚胎。在此期间，仿生人沃尔特和中央电脑老妈负责飞船的运行。这一天， 飞船行进路径附近的一颗超新星爆发，产生中微子尘暴，冲击了船身，破坏了防御系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船员们被紧急唤醒，但因为中微子的冲击导致系统过载，休眠系统因为过热发生火情，部分船员和殖民者被活活烧死在休眠舱内。等事态平稳下来，飞船副舰长丹尼不得不接受严酷的现实，他的爱人雅各布舰长也死于这次突发事件，大副克里斯临危受命，成为新的舰长。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我就直说吧，我们遭受了惨痛的损失，以后我会尽我所能来接下雅各布的担子，以他为榜样做好这个舰长，我们将永远永远缅怀他。我提前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我们损失了47名殖民者，还有16个胚胎二代的，以及一名大家都认识的船员。另外目前飞船船体的完整性稳定在83%，不过我们有很多刺激系统都处于离线状态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附近的恒星耀斑引起了高能冲击波，我们当时展开了能量帆充能，吸收了巨量冲击。 Wart， 我要你和老妈对核心代码进行彻彻底底的检查，找到这场事故发生的根源。 这是个局部随机事件，长官，我们无法检测到自然发生的恒星耀斑，也无法预警。 我们运气差。 听着 Faris， 我不相信运气，我对运气没兴趣，我更希望我们可以更能干，准备更足，不靠运气，而是靠观察、思考、信仰和决心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探明前方那条漫长未知的路，好吗？我们是还有大概8个充电周期的路才能到达欧瑞加6号吗？ 你在问我吗，长官？ 是的 Wart， 我在问你。 你说的对。 那么我们先把飞船修好，好吗？那么我们就开工吧。 长官等一下。长官， 你说。 我们失去了47名殖民者以及我们的舰长，我们要进行哀悼。 罗布中士，我很明白你的心情，但如果不及时修好船，我们就会失去所有殖民者。 对，但我们应该为布莱森舰长做点 什么。这件事情没有商量，田纳西。 这时丹尼走了过来，站在沃尔特身边。 整地模块已经稳定了，但连接支架受了点损伤，我还得去检查车辆。 我帮你可以吗？ 谢谢。 沃尔特，你预计需要多久才能再次进行速航？ 完成修理大概需要48小时，但是我们应该尽快撤出这个区域，以防后续耀斑。 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同意。那我们开工吧。好了，解散吧，谢谢。 幸存船员们强忍着失去亲朋好友的悲痛，对飞船内部进行了全面检查。当丹尼在货舱中看到雅各布装载的成吨木板时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向陪着他的沃尔顿倾诉起来。 我不想来这儿。雅各布梦想着我们在新世界造一间小木屋，做两个拓荒者，木屋建在湖畔，欧瑞加6号的殖民区域内刚好有个湖。我说的是真正的木头做的木屋，所以飞船上载了建造木屋要用的木料，还有斧子、锯子和金属钉子，这些东西我完全都不会用。这些东西为了开始新生活，现在看来这是何苦呢？ 是因为你们说过要在湖边建一间木屋。 沃尔顿的话让丹尼平静了很多。这时在走出飞船进行修复的船员田纳西返回过程中，头盔接收到了不明图像和声音，中央电脑老妈对图像和音频做了分析和强化，图像已无法识别，但对声音放大后可以听出来是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。 经确认，信号来源于距离契约号只有几个星期航程的星球。大家通过数据分析来看，这个星球属于人类宜居星球，同还有7年4个月才能抵达的欧瑞加六号来说更加符合期望。舰长克里斯几乎没有思考便下令改变航向，前往新的目的地。对克里斯这样的安排，丹尼忧心忡忡，私下找到了他。 你确定要这样吗？ 你想说什么？ 我们花了10年寻找欧瑞加六号，做过调查，做过模拟实验，绘制过地形图，我们为他接受训练。 我明白，但是 而现在要抛开这些去追踪一个外星信号吗？想想吧，在不可能有人类的星球上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隐藏的星球莫名其妙的出现，还碰巧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 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你什么意思？ 我是说谁知道那儿有什么？ 或许只是以前没发现它，丹尼。 可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，根本就不值得去冒。 我没有定死走哪条路，我只是想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做出选择。这颗星球很有潜力成为更适合我们居住的殖民地。 对，它是有潜力，但我们不确定。 还有船员们，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冬眠舱了，对吗？而且那个信号里有人类的声音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责任去调查一下。 我们真正的责任是保护契约号飞船上的2000名殖民者。 哎，我并不是在徒手攀岩，我需要绳索，我也在用绳索，这是最佳选择，是基于目前所有的信息而做出的，你明白吗？ 作为副舰长，我提出抗议，正式抗议。 正式抗议。好的，丹尼，我记到航行日志里，你可以出去了。 劝阻无效后，契约号经过几个星期飞行后到达了信号所在星球，机械师田纳西和几名船员留守，舰长克里斯和丹尼带领剩余的船员组成远征队，乘登陆舱前往星球表面。很快大家降落到这个星球上，确认外界大气安全后，远征队开始了他们第一次探险。队员法里斯则留在登陆舱负责远征队与契约号之间的联系。大家发现整个星球和地球非常相似，空气也适于人类的呼吸，只唯独缺少动物的声音。喜好研究植物的船员汤姆发现几个怪异的孢子，出于好奇用手拨动了一下，孢子喷出的花粉吸进鼻子里，但汤姆并没有太在意。这时大家发现了一艘巨大的环形飞船，在飞船内部找到了一张维兰德集团的工作证，上面的名字显示是伊丽莎白·肖恩博士。沃尔特的数据库里有肖恩博士的资料，是10年前失踪的普罗米修斯号船员。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队员法里斯焦急的声音，原来雷德沃不知接触了什么，全身出汗，虚弱难受，被法里斯带回登陆舱的医疗室。正当他在舱门外呼叫克里斯时，一个异形顶开雷德沃的背脊钻了出来。这个异形生物生长迅速，只一会儿就从2指大长到了半个人的大小，张开嘴露出尖锐的獠牙。法里斯见状端着枪冲进医疗室，举枪便射，几枪过去没能打中窜来窜去的异形，反倒击中了燃料舱。当克里斯率队赶来时，登陆舱发生剧烈爆炸，一团火球腾空而起。丹尼死命摁住了想冲进火堆里营救妻子法里斯的克里斯，背后却又传来一声声的惨叫。原来有生物从汤姆的口中冲出，迅速长大窜进草丛，在草丛的掩护下，异形像鬼影一样发动了袭击。几名队员还没反应过来就惨遭毒手，为了保护丹尼，沃尔特还被咬掉了左手。突然一颗闪光弹冲向天空，把地面照得雪白，鬼魅般的异形才躲进阴暗处没了踪影。大家看到有一个人站在不远处，躲过一劫的船员们没了登陆舱，只能紧跟着陌生人来到他的藏身处。 我的名字是 David， 请问你们的领队是谁？请问哪位是领队？ 我是 是我，我是舰长。 那都是什么东西？这地方安不安全？ 很安全，我会尽量解释给你们听。就在10年前，我和伊丽莎白·肖博士来到这儿。普罗米修斯号就我俩没死。我们乘坐的飞船上有一种武器，一种致命病毒，但是在我们着陆时病毒不慎泄露了，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的飞船失控了，伊丽莎白因此身亡，病毒造成的后果你们看到了，因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困在这里，就像鲁滨逊一样。 我们的船员是不是也被感染了？ 这种病原体被设计成能感染一切非植物的生命体，所有的动物，血肉之躯，要么就当场死亡，要么就成为病原体孕育新的混血生物的容器，极具攻击性。 我们被感染了吗？ 你们能感觉到的。 我们必须确定，不能把病毒带到飞船上，船上还有很多殖民者。 真的，真让人想不到。有多少殖民者？ 超过2000人。 好好好，这么多条性命。 奥姆舰长，地面传送器不可能穿透这么厚的石墙，有没有到顶上的安全通道？ 确实有。各位请千万不要觉得拘束，在这座巨大的坟墓里想做什么都行，欢迎你兄弟。 原来大卫是和沃尔特长得一模一样的仿生人。惊魂未定的克里斯没有怀疑大卫所说的话，在其他队员忙着联系契约好飞船的时候，他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，随着大卫来到了他的实验室。 你也看到了，这些年我算是成了个业余的动物学家，我看可能我天性就闲不下来吧。病原体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，而且极其容易变异，它具有惊人的创造性。初始液体在接触空气后就会雾化成微小的颗粒，10年之后，当初那种病毒早就已经无影无踪，只剩下这些猛兽了。耐心最为重要，这些卵里会生出寄生虫，它们就好像是一支突击部队，等待宿主到来，进入其体内，改写其 DNA， 最后终于孕育出，哇哦，这些让人羡慕的生命，美丽的收藏品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开始独自进行各种基因实验了，种间繁殖、杂交培育应有尽有。 这些东西是你培育的？ 你没听过闲人多做恶事吗，舰长？来吧，我有东西想让你看看，是我的成果。知道吗，舰长，我的实验一直没有进展，就因为缺少一个核心要素。 克里斯看到了一堆奇怪的黑色物体，原来这些是大卫研制出来的异形卵。 他们还活着吗？ 不如说在等待。 等什么？他们在等什么，戴维？ 母亲。绝对安全，我保证。 出于好奇，克里斯小心地用手碰了一下那个物体，在接触的一瞬间，本来合着的物体突然像花一样张开了。 看看吧，很有意思的。 克里斯听到大卫这么说，放心地用手电筒照向了他们。突然，包裹着异形卵的薄膜破裂了，里面的爆脸虫破影而出，扑到了克里斯的脸上，而形如蜘蛛的爆脸虫将长尾缠住克里斯的脖子，异形的种子也随之进入他的体内，成了异形的母体。 很快，一个终极异形就在克里斯体内诞生了。这时，田纳西也通过讯号找到了队员们，得知大家马上登上飞船。大卫来找沃尔特，希望他能协助自己登陆飞船寻找母体，但是被沃尔特拒绝了。于是，大卫利用超级异形开始大开杀戒，在队员们的浴血奋战下，只有沃尔特和丹尼得以幸存。但是二人刚刚登上作业舱，田纳西就从监控中发现有异形攀附在舱底，此刻作业舱已经起飞。于是丹尼用安全绳将自己连接在作业平台上，去吸引异形的注意。然后田纳西趁异形冲向丹尼的时候，操纵机械抓斗将异形牢牢抓住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异形被抓斗压成几段之后扔下了作业舱，摆脱了危险，作业舱平稳返回到契约号，前往欧瑞加六号的旅程即将继续开始。丹尼看着田纳西安全地进入休眠状态后，才放心地走向自己的休眠舱。 该你了，舰长。等你醒来，我们已经到欧瑞加六号了。 你觉得那里会是什么样？ 我想那个世界不会折磨善良的人的。 希望你是对的。 睡个好觉。 在沃尔特的帮助下，丹尼的休眠舱慢慢关闭了。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什么，望着沃尔特敲了敲关上的舱门。 我们到了之后，你帮我建小木屋好吗？湖边的小木屋。对， 一切都来不及了，休眠程序已经上线。看着睡去的丹尼，大卫笑了。 早睡早起，做个美梦。我先去看孩子们。 大卫掌控了契约号的一切，作为第一代仿生人和原总裁彼得·维兰德的贴身侍从，他有着对维兰德集团所有资产的控制权。老妈毫无保留地听从大卫的安排。大卫打开殖民者的休眠舱大门，从口中吐出两个爆脸虫的胚胎，放入保温箱中。7年04个月后，欧瑞加六号将会迎来大变化，一个由人工智能与终极生物领导的新纪元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恐怖影片《异形契约》的精彩故事。最初普罗米修斯续集定名为《异形失乐园》，但是导演雷德利·斯科特不久后就放弃了这个名字，改为《异形契约》。此外，普罗米修斯三部曲的下一部疑似定名为《觉醒》。这部影片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，也交代了第一部当中伊丽莎白·肖博士及工程师一族的后来遭遇，并和《异形》第一集做出了某程度的衔接。在这部影片中，不能不提迈克尔·法斯宾德，也就是大家称为法沙的这位演员的表演。他在《异形契约》里一人饰两角，一个是上一集的大卫，第二个是本集的沃尔特，二者都是仿生人。然而法沙不但演出了仿生人缺少人类灵魂的机械形式的特色，又将带有人类情感的意识蕴含其中，二者不但融合得极为自然，而且大卫和沃尔特又各自有不同的个性表现，可以明显令人感到这只是同一张脸孔的不同个体，这是多么惊人的演技啊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在《异形契约》的原声音乐中结束我们的节目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编辑老白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